遗憾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只看你装作不经意，情绪飘过去，好可惜，没

觉得自己很没用，沉默完完全全把你放在心中，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，面对你都说不出口。 Don't go.